这干嘛？ 跟靶场的一扭嘴儿。 哦， 撩台帘。嗯，那位明白了 啊。 一掀这台帘，王老板拜我们这张二拜，出去， 轰出去了。 哎，往外一推，他这儿不知道。 嗯， 立了歪斜的，就出来了。 你看看， 再回不去了。 那是啊， 也得给人拉山膀啊。 当然呢， 山膀抬步他不会，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就或者走吧。 嗯， 这手脚坏了，没地方搁了， 我受罪嘛。 抗刺打刺，抗刺打刺，抗刺打。 他这搓椅子来了。 好容易救护着到这小边， 嗯， 敢往那儿一站也是钉子步叉腰。 哎 嘿，敢站那儿比那位就精神了。 怎么呢？ 因为他在班上老这样。 哦， 七号礼访， 呵呵，站惯了， 那显着精神。 嗯， 两边全都摆齐了 啊， 老生出来了。 对， 接着唱， 接着唱西皮原版。 雪平贵也有今一天。接着再唱 啊， 最后归大座， 嗯， 到唱最末一句词了。 哦， 王老板有意识的拿起圣旨，冲着这张二伯唱， 这提醒他呀。 寒窑内快选王二十宝钏呐。 哎， 他应该走过来接圣旨。 对呀、啊， 结果他没过来。 他呢？ 他站在那儿叉着腰。嗯，你还别说，这王大爷这嗓子真好。 嗯， 聂天是在台下听的，这个台上听得更清楚。 他听戏来了。听 他这儿没事儿了。 嗯， 王老板急的，嗯。王大爷走啥？ 走啥？ 王大爷修脚。 嗨， 哎，我找人找水 全忘了。 哎，要命！王宝钏，他一听这名字，对，还一句词儿了， 这才想起来。 接过圣旨，冲着台下来了一嗓子，还真棒。 怎么喊的？ 池子里王宝钏，王先生有没有？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刘文恒、王文玉合作表演的相声《王宝钏洗澡》的片段。从这个段子当中，我们不但能够感受到刘文恒的学唱功力，同时也能感受到他相声技法上另外一个高超之处，那就是倒口，也就是咱们说的学方言。在刘文恒的不少作品里头，咱们都能听到他运用倒口的这个表演技法。他的倒口不仅模仿的像，而且还善于通过方言来刻画人物形象，描摹人物心理。最富有代表性的就是刘文恒表演的这个请剧团。这段子里头，刘文恒扮演一个发家致富后来到城里头请剧团去家乡搞慰问演出的乡下老汉，因为口音的问题闹了不少的笑话。而且在这个段子里头，他仍旧没忘记自己最拿手的学唱，这次表演的是民歌，不过不太成功，这是怎么回事呢？听完了你就知道了。来听刘文恒、王文玉合说的请剧团的片段。 在那个地方天天有参观的， 哦， 包摄老七给我们拍照，电视台老给我们找这个小电影， 电视。 哼，你们文艺界那个作曲的， 作曲儿， 编歌的， 啊，编歌， 去了都给我们编。 听听人家这地方 编的这个民歌好听极了。 是啊， 也 懂唱的还。 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嘚呀，人儿，俺家就在鞍山子，到处是庄稼，哈边的是牛羊。 仨歌搁一块儿了， 还一个好歌的。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先 不唱了。 咱们呢，研究研究这个开演时间吧。 开演时间好办，说够兄弟，几点开几点有人看。 那咱这相声呢？ 相声啊， 白天演。 白天演不了，老乡们下地干活。 哦，那收工演。 收了工先吃饭。 哦，吃了饭演。 吃完饭看电视。 哎，那还演不演呢？ 演。 啊？ 看完了电视，你们再演。 这个电视散了就十点多了， 在 演出完了夜里十二点多，你不耽误社员休息啊？ 嗯，没事没事，夜里边老乡们睡不了觉， 睡不了觉。 夜里那个有活儿， 夜里还有活儿。 夜里老乡们得喂牲口， 喂牲口， 马不得野草不肥。 对， 为牲口， 是是是。 再说你们几位唱了一天，累累巴巴的，到晚上不是还得吃点野餐了吗？你说，我们穿睡了， 咱先商量商量 啊。 这喂牲口跟吃野餐可不能搁一块儿。 是，这你的放心，没搁一块儿，你们各吃各的， 多新鲜呢。电话我们自己做得了， 你自己做，我们太不热情，我们给你们做，让你们吃席行吧？ 吃席， 吃席 太行了。 八个人， 八个人一桌， 八个人一零， 烫席呀、啊，不够呢，来俩草帘子，还是累生活。嗯， 草帘子炕席子嘛， 八个人一零怎么回事？ 你们八十人在一块吃多乱呢？老乡们盖那个房子有这么大的屋子吗？八十人吃饭？都是小屋，最多能坐八个人。你们凑够了数，够了八个人了，还领着这屋。哎，又来八个人，领着那屋，八个人一领，八个人一领。 你说这个话谁懂啊？ 哦、 记住喽、 哦， 那叫八个人一桌子。 哦，对了，八个人一梭子， 一梭子，一桌子， 八个人一。字字， 你瞧你这舌头。行了行了，八个人一桌， 八个人一字字。 哦，咱们这吃 这个饭没什么好饭。 嗯， 说好听了就是实惠， 这就行。 农村味的家乡饭， 家乡饭最好不过。 一天四顿饭， 四顿， 早饭、午饭、晚饭、夜餐。 哇， 每张桌子上先上他四个凉菜，四个炒菜。 哎，不是凉菜干嘛？ 酒酒喝。 还喝酒啊？ 演员不是爱喝酒吗？ 哎，反正爱喝两口， 也没什么好酒。 嗯， 也就是那个毛叶五粮台。 哎，毛叶五粮台啊？嗯， 不是那个毛粮五台叶。哎， 你这舌头别费着劲了。 毛， 行行，不甭那么了。茅台五粮液， 就这个酒吧。 这还要多好啊？ 每人一瓶行吧？ 喝不了。 不是耐喝酒吗？ 耐喝耽误演出啊！ 一瓶喝不了， 哎， 每人一坛， 一瓶都喝不了，一坛子更不行了。 一坛子都嘛，没那个字一坛， 怎么个一坛呢？ 把那个酒倒到酒盅子里边，盅子沾完了，冲着你那个鼻子尖一坛。 我光闻闻呢。 哦， 行了，您就搁那儿吧，想喝多少喝多少， 能喝的多喝。 哎，行了行行。这个饭菜儿， 饭菜儿还鸡鸭鱼肉， 别介，太破费。 怎么破费？这是专业户自己养的，想吃就宰，不花钱。 您听听，不瞒您说， 嗯， 刚才您一提这家乡饭儿 啊， 我还认着是贴饼子了。 哈哈哈，贴饼子 啊， 这让你说着了。 你瞧， 贴饼子是咱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实话， 你们城市人不行， 对， 没那个设备。 嗯， 咱有那个大柴锅烧柴火，那个火力也旺也足，锅底铺的也匀呢。烧开了锅，新棒子面、蚕豆面、和软面、开水一烫，和完了啪啪啪一贴，不能使锅盖。 怎么呢？ 用哈气。 用什么？ 使那个盖帘儿。 哦， 二十多分钟。 嗯。 上边蒸着，下边烤着，掀开一看，黄澄澄的一层油亮的皮儿，往嘴里一搁，上边是软软乎乎、肉肉头头、酸酸腾腾，下边是崩脆细甜，真是香喷喷、甜丝丝甜， 多好吃啊！ 好吃吧？ 好吃， 耐吃吧？ 爱吃啊！ 耐吃也不给你， 怎么呢？ 那是喂狗熊的， 还是我？ 娱乐大篷车。 开心，乐呵呵。 您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刘文亨除了擅长学唱和倒口之外，他的相声作品还善于把握生活气息。在段子里把握生活气息，其实啊是一件挺难做到的事儿。过了的话，会因为生活的琐碎而显得贫气；不急的话呢，又会感觉脱离现实生活。但是刘文亨在这点上却做到了恰到好处。虽说他段子中所表现的也是生活中的琐事，但是让人听起来却十分的俏皮。下面呢，再来一起欣赏一段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劝架》。 这口音变过来了啊！ 这个节目刚刚搞出来，时间不长。 哎， 到农村巡回演出又验证了一下生活。 对， 搜集了不少意见。 嗯， 希望今天的观众也帮助我们再修改提高，以便为你们服务得更好。 哎， 相声是离不开热情的观众。 对， 观众的身上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相声素材。 还真不假， 生活里边竟是我们的材料。 是啊， 你比如说吵架拌嘴研究过没有？ 吵架拌嘴我可没研究过， 尤其是大杂院里边，小夫妇吵起来了，街坊四邻要关顾。 那是啊， 这个劝架我发现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您得看这劝架的人进来是男的是女的。 劝架要是男的呢？ 那一说话像个男同志。 劝架要是女的， 一表态就站在女同志的一边。 这还全这样吗？ 这绝不是派性，这是特点。 是吗？ 啊， 您能学一学吗？ 比如说大杂院，小两口吵起来了，吵得那挺厉害，街坊二姐进门劝架， 这是个女同志。 这套话里边您听，没有偏袒 哦， 通情达理。 那我们听听。 二姐一进门， 嗯嗯， 嚯，好家伙，您这屋可倒不错啊，一天到晚的人不多，饭馆的菜老吵着。 俏皮话。 哎，行了大哥，您别叨叨了，我看最近您这脾气可是真见长，干嘛动不动瞪眼珠子，一说话嗓门特别大，怪吓人的，怎么了这是？那天你在这屋里喊了一嗓子，嚯，好嘛，在我屋里灯管都真憋了。 什么嗓子这是？ 两口子有嘛事不好商量，吵骂闹骂，四妮子在外边一天累了巴巴不容易，早该家里轻生嘛。先说早晨起来，你们孩子大人围窝子，人家嫂子头一个起，瞪开眼起来给你们打浆子埋脖子，带你们这上班上学一人几个伺候走了，接了又拾的屋子，生活忙活两顿饭，哪天人家不是揍头了吃的后头？啊，做完了饭顶你快下班差几分钟，站在胡同口盼烟花似的把你给盼回来，瞧您这一进门挑出崴了过一些的干嘛，你就是挣钱的人也不应该这样，怎么您现在在家里清上吗？一会儿一滴的水，一会儿一趟复制店，送煤的来了，电灯费来了，这倒土这是多少活？你们家没那么个小媳妇盯着，我看你们这屋子也变成鸡窝。小媳妇多好啊，多天真，打一般那天我看他就不错，我打心眼里就耐着，多好，脾气真柔和。以后您可真得改改，我告诉你真的，你老欺负人可不行啊，那您再欺负我们嫂子，我告诉你，我上妇联，我把妇联主任委员都叫来，我把侨委会大娘也找来，我们爷几个团结的一块给你开批判会。行了行了，别演了，坐那儿啊，嫂子别哭了，怎么着心里还别扭？别理他，走，跟我溜溜。走啊，劝出来了吧？ 还真有意思。 女的嘛， 哦，这要男的劝呢？ 男的一说话就站在男同志的一边， 他得怎么劝呢？ 一进屋 啊， 嘿，好热闹！我看你们是无事生非呀。哼，大哥，行了，少说两句吧，别言语，少说两句不算吃亏，就是吃亏也没吃在外人身上。嫂子您也别叨了，您那个意思我明白，您是趁着他回来的晚，他跟别人能一样吗？一打铃加班走了，别人行他行吗？他不是个头吗？他不得安置安置布置布置吗？平常他是回来的晚，公休日人家出去过吗？一睁开眼您那四大盆衣裳早预备好了，其早心就搓就揉就洗呀，累得四鬓汗流， 街坊是您的疼的红，劝您又不是没钱买个洗衣机，您瞧您这话， 不买洗衣机了，他这牌的洗衣机停了电都能用。 呵， 可是您是说的笑话是吧，这小伙子还要怎么样，就这个外表这个岁数这个年纪，精明强干，待人接物这热情劲儿，嫂子不是我气您，您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多疼您，哪天回来不得给您带一只糖墩回来， 太馋了， 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让我们抽口烟喝口水缓缓气儿歇一会儿，行不行，别言语啊，差不离了啊，一下班一进门您那好家伙劈头盖脸怎么着，行行别言语， 怎么着大哥，帮着嫂子弄弄饭，哎嫂子就耍周劲了，走跟我走，我那屋里我那儿还有多半瓶炉台叶，刚才我路过天子楼我还买了点酱菜喝着了，怎么着走， 哎怎么样， 是这意思， 这非得是男的向着男的女的向着女的， 非得是男的向着男的女的向着女的， 哎特点， 我要把它掉一个二呢， 掉一个儿 啊， 怎么掉个儿， 我呀叫他女的向着男的，男的向着女的， 那按照您这方法劝完了没事儿是没事儿， 有事儿呢， 有了事儿就轻不了， 不见得， 容易误会， 不至于吧， 两口子吵架，街坊二姐进门一劝架表态向着男的， 那您再来了， 二姐一进门， 嗯 嚯、哦，那你们这屋倒不错啊！一天到晚的人不多，饭馆的菜老敞着。哼，哎，大哥，我真同情您呐、啊！这么精明强干的一小伙子，找了这么一贴膏药也倒了霉了。你折里什么呀？你把他折里坏了怎么办？这刚下班，累了巴巴一天了，一进门瞧你这个劈头盖脸，怎么了？累一天回来给你扛脸子来了啊！他大哥的脾气多好，这个外表，这个岁数，这个年纪，待人接物多热情，大一搬来那天我看大哥就不错，瞧你打着灯笼你也没地方找去，哼，德行，得了大哥别理他，走跟我溜溜，行吧， 差点 差点差远了， 您说这是女的向着男的， 嗯， 这要男的向着女的呢， 那行了，非动刀不可呀， 至于吗， 小伙子一进门我好热闹，我看您这小子这两天您是有点豁腻了，你敢骂你？你有骂了不起？你不都是出去三班挣着一包耗子药钱吗？瞧你下班回来一进门，扬个土气，舔胸贴肚，瞪着眼珠子，你有骂哪扔的？我替嫂子鸣不平。你说这大嫂子哪儿不好？那么好的个小媳妇儿，怎么愣会归了你了？我才别不干你！哼。我比你不是一天半天了，我看你我都气火冒流，这小媳妇多好，可惜这朵闲花插你这臭狗屎上，嫂子别理他，走跟我喝二两啊。 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刘文亨、王文玉和说的劝架，刘文亨的相声清新而儒雅，明快而自然，总是那么平和，让人时刻想起来呢都是回味无穷，经得住琢磨。2001年刘文亨不幸因病辞世，但是他在舞台上的那份质朴稳健自然大方始终被相声迷们牢记在心。好了各位，到这儿我们本次旅途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来自孙楠的《留什么给你》，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那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若像潮汐，梦如过千里，爱就让它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 乐极，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很久以来都不敢碰触的问题，每一次都出现在起风的夜里，让不很在乎寂寞的我难过的想哭泣。爱都是开始的很美丽，结束的没道理，想想是很可惜。也许应该多陪陪你，应该体谅你彷徨的情绪，可是我不停泊的心里不确定的轨迹，明天会在哪里，而我还有什么能够留给你。梦如果决定，爱就任它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很久以来都不敢碰触的问题，每一次都出现在起风的夜里，让不很在乎寂寞的我难过的想哭泣。爱都是开始的很美丽，结束的没道理，想想是很可惜。也许应该多陪陪你，应该体谅你彷徨的情绪，可是我不停泊的心里不确定的轨迹，明天会在哪里，而我还有什么能够留给你。也许应该多陪陪你，应该体谅你彷徨的情绪，可是我不停泊的心里不确定的轨迹，明天会在哪里，而我还有什么能够。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在一起已经无所谓，只要你